好非常我撐嚟今日拜就冇嘢揾嘢講嘅時間。 有少少又唔算真係非常之多，但係我好好好少。 咁我又講下瑞芳咪未俾人空襲呢單嘢啊？ 唔係咁啊，因為我其實我咧老實講，我係唔識佢嘅之前。是有冇出佢引退到阿黑我先知 道。喂，你讲翻啲咩先？今集主题 我几惊你想讲唔识水方位面。 我唔系。 系啊。 佢就因为上个礼拜啦，就有个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 VTuber 啦，虚拟 YouTuber Virtual 两个礼拜前啊，超金点咗我睇嗰套咁嘅咩 Virtual Girl 嗰套乜嘢，嗰个湿星嘢，睇到我想呕，嗰类及嗰类嘢真系。 我諗大家都應該可能都會有聽過啦，最大家應該最有可能聽過嗰位叫人工，寫佢叫咩？ 半愛啊！ 人工智障人工智障叫得太多， 半愛啊！ 唔鬼記得咗佢原本叫乜嘢名？即係咁就呢個文化就其實想講好耐噶啦，不過就冇乜機會，亦都其實唔算好熟，但係就點講啊？的確係一個喺日本好奇奇怪怪嘅潮流，因為全世界都日本又有啲咁嘅嘢就。簡單講就係、一個 YouTuber， 大家應該知係咩啦，喺 YouTube 上面、拍片啊嗰啲嘢咁就露唔露臉啊，另一回事啦。咁但係就VTuber 其實簡單就係虛有個虛擬的角色，那個角色通常係使用啲嗰啲叫做咩嗰啲咩啊實影像捕捉嗰啲攝影機，將佢直接變咗做 3D model 出嚟，就然後變而嗰個 3D model 先係個 YouTuber 本身。咁後邊先係叫中之人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嚇，咁去做 YouTuber， 咁其實個圈子就唔係好大，除咗最大嗰一粒啊半海之外咧，就嘅剩翻嘅都唔算太過點講。 Kijulai 係佢有嘅，佢喺 YouTube 有幾 follow 啊？ 啱啱查過一次就260万，就佢打下就四天王，大家都知努力有五個人啦，但都全部都係幾十萬附近嘅啫。就 即係典型嗰啲就係50万，跟住上面一條蛇仔嗰個表，跟住上面200万咁啦， 都 係 日強加弱啫。就咁，但係你諗下日本以日本嘅人口基數嚟講咧，200几万咧就係、正常嘅，係算多嘅。但係如果你成個圈子第二名都過唔到100万的話咧，即係即係個第二名就已經講緊幾廿萬差咗。啱我覺得其實就個數目其實係幾少嘅，因為好簡單，我就用 YouTuber 同 YouTuber 話俾啦。即係無論係日本嘅 YouTuber， 即係其他嗰啲大家知就知，唔知就知唔知啦嚇。嗰扎即係俾某人講佢冇個好人嗰啲啦嚇，我都其實都幾認同嘅。不過就咁唔嗰啲，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係幾百萬嘅嘛。佢哋啲貨，佢哋啲得落數，我嗰啲唔係我就冇查到啦嚇。但係我嘅印象中都其實都係好多嘅。咁我比較熟嘅台灣嗰邊啲 YouTuber。最頂嗰批全部都過咗80万噶啦，入咗80万嗰啲80万俱樂部應該有10个8个左右啦。咁相對嚟講，你就喺業界第一線，死天王都算係第一線啦。雖然佢同阿半海爭好嬌遠，咁佢哋都已經係得幾廿萬嘅話，其實你考慮個點講人數基數，台灣嘅 YouTuber 係啊嘛。人數少幾多？ 但係唔緊要，即係你講到日本 VTuber 都唔係一個大圈子，但係咁都嘔多套翻出嚟，大佬 個套翻都佢嘔多套翻出嚟，我都嘔多啲嘢出嚟，我覺得 唔都係嘔啦，佢嘔出嚟啦， 嘔出嚟啦。 套嘢就可以得閒可以講下，不過唔係得閒噶啦，應該係貴翻嗰陣會。 我要翻去，我要濕佢啊！ 即係總之就係一套非常濕鳩嘅，我哋 濕鳩到一個地步係好奇怪的。 既然都講開，我順便可以編兩句嘅，即係一部非常之昂居嘅嘢。其實如果佢係一部點講啊，喺 YouTube 上面播嘅片啦，其實還 OK 嘅。 又或者佢一套搬完翻嘅話咧，可能都還 OK 嘅。 三分鐘我冇意見， 但係最緊要，但係真嘅唔係言之無物啊，垃圾啊呢啲都唔緊要。 其實佢唔係真言之無物。 唔係唔緊要，但我諗最緊要嘅係佢哋生理上不適咯，呢個先係問題。 呢個就講啊，即係佢其實佢個模式同你睇 YouTube 上面點開佢哋啲 channel， 然後隨機播放差唔多嘅啫。我真係覺得隨機播放係差唔多，不過個差別就係你喺 YouTube 上面隨機播放，唔係隨機播放，連續播放啦。佢通常都係連續播放啲差唔多嘅嘢俾你，但係呢度入邊咧可以套咩啊？ VTuber 小姐看著你啊，十分 like 啦，總之套翻啦，就係毫亂咁嚟咁將啲嘢打散咗去。每一節之間毫無關聯，長短不定，可以由幾十秒，好似有可以短喺度有幾十秒，去到幾分鐘喺度。其實佢係講埋啲無無謂謂嘅嘢，因為我唔知係日本啊文化係咁啊，定係點啊，定係其實係有個咁嘅不嬲咩啊？因為譬如就當我哋而家嚟聽緊呢嚿嘢，我哋 podcast 呢嚿嘢，其實係有啲人係會扭開個電台聽下啲友仔喺度鳩噏。即係佢哋噏緊乜嘢唔係好重要嘅啫，所以如果你有追開聲優電視電台嗰啲就知啦。其實你係佢哋講緊嘢，你因為佢喺度講緊嘢咧，又做緊其他嘢，即係你唔太需要理佢啱乜嘢，佢哋講埋啲冇乜營養嘅嘢，但係好好聽。聽我哋呢啲就係冇乜營養又唔好聽，我唔知點解你走嚟聽嘅嘢，就係佢講啲咁嘅嘢，然後有啲人去方便佢哋做其他嘢。是啲咁嘅嘢，咁嘅嘢，咁然後你將佢全部放咗落個動畫入邊，咁咪賴嘢咯。 人都癲 啊！同埋就最緊要係同啱啱情況一樣啦。其實呢個群雄割據嘅情況咧，係其實都幾嚴重，即係同你追偶像差唔多嘅。因為咩啊？我追呢個偶像咧，就可能會同時追幾個偶像，但係都係幾個嘅啫，唔會係凡偶像我都中意嘅。雖然我據聞啊，有啲咁嘅物體存在嘅，唔係 D D 咁簡單嚇。D D 係某個團體入邊嘅全部人都中意嚇，唔係成個所有。即係你係 D D 可能我 Love Life 所有角色，你都推，咁唔代表你會推埋，唔代表你會推埋 I 媽，唔代表你會推埋其他嘅喎。但係如果你，但係佢呢度入邊咧，就係將所有 YouTube 嘅埋一齊，變成譬如我中意睇貓公，咁我睇套嘢，我睇到入邊得幾分鐘係貓公嘅啫喎，咁我其他我睇定睇下唔睇到，睇就會變成得。如果我 YouTube 入邊睇，我就可以淨係篤佢嘅，即係都唔講。其實貓公呢片我都唔係睇曬啦嚇，因為我都要睇佢玩乜春。 嗰個食雞關你事？ 食雞我睇食雞入邊，我應該睇咗三四套嘅咋。其實佢出咗咁多，睇咗幾套，因為我又睇唔明，即係咁啊，類似咁嘅狀況啦嚇。咁就今次咧就我喺 timeline 入邊就好意外地啦嚇，有係會係有一慘人係非常之惋惜啊。阿蒼月 Ellie 應該咁讀，我唔係好識啊。因為我真係唔識佢，咁啊，佢應該係目前為止公開嗌引退最大個粒。我啱啱查咗，我唔知係之前個數字係如何啦。總之錄音前個數字係63,000訂閱數嘅。如果冇 咦，算唔多喎、 以 VTuber 嚟講，算係幾多 嗱？我搞一下就係 YouTuber 嘅生態啦。 YouTuber 嗱，先講啲連優都唔係嘅。 你低過5,000嗰啲咧，就點解應該 以後都唔算 嘅，唔係話唔值得係，唔係成。不過咧就係、是、實在太多，因為 但係幾數啊？大約唔係 咁樣。我冇最新嘅數字啊。2018年年底，好似12月左右定11月左右啦，做個統計，大概有7,000個 VTuber。即係譬如搜啦，搜尋到係 VTuber 嘅數目，總共係7,000個。 咁依、這個咁大約幾 follower 數先要跌入去連二級都唔算嘅集語係 咧？咁就好難講啦。我印象中啊，其實上到萬嘅好似百零個。 即係一萬以下都基本上就係連記你係連記嘅名都唔重要嗰啲。 過到萬就叫做有少少人睇㗎啦。其實因為訂閱唔代表睇，唔代表冇訂閱唔代表冇睇。因為譬如好簡單，阿貓嗰邊51,000冇我份，我冇訂閱佢嘅。不過 YouTube 知道我係會睇嗰啲嘢，得閒無事就會車段片過嚟㗎啦。因為有我呢種咁嘅隱形訂户存在，所以就其實慢開始咧就有少少影響力， 即係 有少少人會有人知道咯，最少係叫做有人知 道。即係開始由連雜魚都唔算幾多雜魚啦。 如果你用聲優嚟講，咪3,000聲優咯。即係你講個名，好似幾熟口面，好似聽過下，即係甚至可以哦，佢喺邊度做過某個角色，你甚至會噏得出呢個情 況。即係始終係噏咗前田玲奈呢啲咯，噏到佢個名出嚟咯。 差唔多啦。即係咁然後如果你過得到50,000啦，唔使100,000，過到50,000咧，其實真係有少少 開始由雜魚變咗就係咩？稍微應該記得記你個名啦，即係升格到嚟話升優嘅話，升格到啲 會噏得出個名字，但係唔係好重，但係唔知配咗咩片嘅。 因為我之前抄過咧，就啲咩隱退的麥多咩啊，隱退嘅 VTuber 麥多咩，我抄過，順便抄一抄。跟住入邊個 list 上面所有人一個我聽都冇聽過， 正常 咯。唔係話唔識佢，係聽都冇聽過佢嘅名字。不過你諗下七千幾個入邊，我諗我識到唔夠一百個。冇正常嘅事嚟，因為我都唔算好。 總之就算 不過就係我發現個圈子個情況個生態，即係硬係令好多人啊，唔係我啦，唔係我一個人，應該係諗起當年嘅烏格內，即係其實幾大鑊下噶。因為就係講個 咁，大家都係 visual 啫，唔好咁啦。 嗱，你可以咁講啦嚇，你但係我先講啦 ，vocaloid 唔係 vocal， 唔係虛擬偶像，係滅孤係虛擬偶像啫，只有施捨啊。 vocaloid 物遊係一家獨大，一枝獨大。 唔係，所以我個狀況好似咯，即係呢個 vocaloid 之於滅孤就有啲似 VTuber 之於伴愛。是一樣的，就你兩者幾乎在圈外人就畫上等號，如果我們認識他們的話。而且他們不過他們最大不同就是 Vocaloid 剛剛出來的時候真的長很長一段時間，不是說只有他一個獨大，是只有他一個。當然我知道有炸就是找鬼死你，即我想 有多少人知道 Leon， 是啊，有個 Vocaloid 叫做 Leon， 但應該沒有人認識，就是比別哥還要早。 什麼是殺手來的？ 他特登揾啲點講好通用嘅名字，所以會俾佢搞到大家唔係好熟。咁啊，但係總之就係當時會有一段好長啊，喺拎出戰之前，大家講 vocaloid 基本上冇幾多個，你最多就挖翻施捨之前嗰兩個出嚟，冇噶啦。咁但係咧，因為 VTuber 個相對門檻低啊，阿半內紅咗之後咧。啲啊冚冚聲都冇出嚟，因為同樣嘅統計喺呢個2017年年底做嘅統計咧，就我好幾多好似係 搞清楚先，即係 VTuber 個技術成本一定遠低於 Vocaloid 先啦，係嘛？ 係 係啊， 大佬，所以咪話因為咁樣，所以佢出嚟出得好快。喺啱啱未跑完個數，2017年年底做嘅同類調查咧 ，VTuber 嘅數目大概係百零個，係百位數。而係百位數，而且係一字頭嘅，即係個實數就我唔記得我個數據冇寫，定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就係百零啦，百零人，佢一年之內增長個七千嘅人，多咗個兩級，而且仲要唔係十倍。 喂，講緊一來啦，仲要講緊係喂你 Vocaloid 到今時今日咁多年，到今時今日叫做見得人嘅有幾多個數埋？ 即係睇你點講見得人啦。總之實際上推出過大概有差零個， 係咯，差零個同七千喎， 嚇，應該係近百噶啦，其實已經嚇，咁就 你呢啲近萬喎，講緊。 簡單，老實講啊，我只要有人幫我 set 好個 program，set 好個 cam 咧，我哋都可以做嘅，真係一啲都唔難，即係冇太大技術難度。一人班都有唔少，有四天王有一人班嘅，即係貓公應該唔係。胡亮大叔應該是一人班嚟嘅，所以點解個配音係點解我提嗰胡亮大叔其實你睇個樣係一隻羅，一隻胡亮，一隻羅嚟噶嘛？但係因為佢一開口咧，就係一把大叔嘅聲嚟，因為佢中之人所有嘅一腳踢都係大叔，都係嗰位嚟。 其實以我所知，唔少女生男聲啦，其實 係啊。咁因為其中一個，因為佢其中一個紅起嚟的就是這樣啊嘛，一個而且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係一人班，因為其實 Vito 阿爸啱啱講七千幾人入邊啦，應該好大一部分咧過咗半嘅係一人班嚟，即、就、係、是、一人班或者係一個做主力，另外有一個係點講，即係、就是、我捉條識技術嘅翻嚟，幫我 set 好支 cam 得啦，你滾蛋啦！即唔係咁個禮貌啦嚇，總之就係識完之後就我哋全部。 哇！滾滾蛋啦、啊，分分鐘同你講，而家嗰即近萬嘅 VTuber 可能過咗萬啦，今時咁又唔知啦嚇、啊。可能有幾成咧係同一條友識嘅，話俾你聽。 咁又未去到咁嘅地步，因為其實幾花時間嘅，因為啲 VTuber 同 YouTuber 一樣嘅咋，即你睇佢好似好 Q 風光啦，但係咧佢就係其實花好 Q 多時間啊！你做過一段片，你係知道做一段片有幾咁麻煩。 最好簡單就係你其實就算係 YouTuber 紅唔紅，你都花好多時間做片嘅，只不過係就紅咗又紅咗人，因為咁辛苦。但你唔紅，你同樣咁辛苦，但係 有少少唔同。紅咗的人咧，佢哋有資本去揾人幫佢做拍片。 佢話同埋 後期剪片啊，其他嘢 對可以唔使佢做嘅，全部都可以揾人做。即係譬如啦，我開名唔使講啦，唔緊要。我其中一個我所知嘅 YouTuber 係現實嘅唔係可以嘅，阿初南噶，佢本業係醫生，放工就基本上咧日攤頭啊，但係佢走去做 YouTuber， 咁結果係乜嘢啊？俾錢咯。每段片好似俾幾千蚊台幣出嚟，去揾人做剪接啊、後制，所以總之拱得出嚟嘅都俾曬人。 有錢人有錢人， 因為佢本身係佢唔係靠佢成，會唔會揾食啊嘛？即係污咗，即係咁嘅情況。咁你點講啊？你啲業餘冇人識嘅，咁啊仲大鑊啦。咁要摸你就係攞錢出嚟燒，然後你燒完你都肯定係抌落水。即係從你俾去買六合彩個直播率會高啲。嘅情況， 仲冇咁辛苦添， 所以大部分都其實就係為興趣一人班，所以乜都自己一腳踢。咁如果咁啱嗰條友仔係仔嘅話，就算你設計個角色係女，你都只能係女聲男聲噶啦。因為你冇辦法揾到把女聲出嚟啊嘛，因為你變現在變聲器又冇變得咁即係變得咁效果咁好啦嚇。與其咁一半調子，雖然啦，你話好機械聲，可能都係種呢個身體有啲似。最紅個年代嘅呢個歌手，呢種係冒起式啊，因為同呢個歌手一樣，你冇咩門檻，雖然呢個歌手嘅門檻再低少少啦，咁咪大家都可以做，咁咪業餘嘅都係出嚟冇嘢做，唱兩首唱兩嘴，呢度就 YouTube 一樣，你都依樣可以係公餘冇咩去架個程式出嚟去吹下水，即係同我哋一。其實我哋一樣啦 ，format channel 一樣啦，我哋都係自己有自己一個自己嘢做，咁得閒咁就 純粹興趣 過嚟係啦，吹下水。咁即係老實講啦，我哋而家架個攝影機我哋面前，即係俾埋影像大家睇，我哋都可以變 YouTuber 啊。我冇啊，可能冇人會有興趣睇啦，當然啦。即係不過其實嗰個門檻得到 咪得咯？未必嘅，唔係真嘅。你個 model 做得靚咪可能得咯，即係。唔係你個樣噶嘛，影住你記住，即係出到街唔係影住你個樣，係影住個 VTuber 個樣噶嘛。 都可以咁講嘅，不過就總之就係咁。 因為提翻頭先你講個大叔都算啦，最近比較爆都唔係最近影啦，即係以我所知啦，日本 VTuber 比較爆係有件阿伯走出嚟做 VTuber， 都係女嚟，即係妹遠妹嚟啊個 virtual 係，但係裏邊嗰個係唔知。七十幾百歲嘅阿伯嚟㗎啦， 呢個其中一個 VTuber 係其中吸引人嘅地方嚟，因為佢係可以除咗聲線之外，係跨越咗個媒體障礙，即係你樣，即係話你做藝人，你樣唔靚，即係除非去整容嘅啫，如果唔係你係冇得救嘅。但係 VTuber 就嚟睇，你可以唔使整容，你用個部攝影機，你只要個 model 做得夠靚，咁你就出嚟最少個樣望起嚟。就是 OK 的，咁你只要你講嘢夠風趣啊，你度橋度得好啊，諸如此類啦，你總之你其他方面可以做到，咁你就可以受歡迎啦。咁相對你真係要做一個 YouTuber 嘅話咧，咁你個先天條件限制會少咗好多。咁所以點解你老實講啦，調翻轉數啊，日本嘅 YouTuber 咧，肯定唔到呢個量級。佢明明早發展少少啊，應該差咗兩年左右咯，唔止兩年其實。你講咩嘅話出嚟，即係你講紅起嚟的時候嘅話，咁但係咁嘅情況下咧，就會變成就係好大好大一插，擺一千樓下，即係一千幾百，即係嘅個訂閱數。當然我知道訂閱數不代表一切，不過咧就係、是。有啲人覺得但係最少一個機構覺得唔係代表係有關係嘅，就係 YouTube 本身。YouTube 嘅演算法係其實好邪惡地傾向一啲多人睇嘅片，多訂閱數，因為佢真係會當訂閱數一回事啊。訂閱數係高嘅，佢就會傾向更加推呢啲人去俾觀眾睇。 所以成日出現啲就係、是。我明白又話睇啊，某次 剪短片都唔關，即係我睇緊，譬如我睇緊譬如我睇緊呢個 FF 嘅攻略，咁我正常後邊應該都係一路都係 FF 相關啊，或者遊戲攻略相關嘅片尾我噶嘛，突然間無啦啦，但個唔知阿欠乜春話唔知是但啦嚇，佢又食唔知乜春啊咩事啊關，即係我好記得㗎個點解會知道有幾個日本嘅 YouTuber 都係因為咁樣㗎咋。是因為其他的片 嘅呢個右邊個 list 入邊有佢喺度，然後有佢嘅片喺度，然後個標題好吸引，咁我篤咗入去八卦下，咁啊知道有幾個有條咁嘅存在，好多時都係咁嘅狀況嘅。因為我最初都係上 YouTube 都係揾攻略啫嘛，即係主要係即係公主連結實在太麻嬌眼，咁啊唔緊要啦。咁嘅情況咧就會變成好多人會走去開啦。咁人多，其實呢個興盛年應該係一年，應該係2018年，成個2018年係個爆炸式嘅增長。啱啱講過啦，百幾變成7000幾。咁然後就係、是、你會中間就開始會有啲人會隱退。咁我見佢隱退嘅話咧就好得意嘅，10個有9個半都係因為俾人發現咗。即係我覺得 穿崩， 唔係呢種就俾人發現啦。即係穿崩，唔好意思，第一個最用以我所知應該係啦，第一單最大單嘅穿崩料嗰個 VTuber 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係紅嘅，係更加紅嘅，最後俾人發現中之人係男嗰個啊嘛，嗰、那個係崩完之後先紅嘅，穿崩完之後先紅嘅、 我唔出奇嘅。 更加唔好講，其實睇翻似乎有唔少係靚女嚟嘅，中之人都。 就算我係唔好唔一定唔係穿崩啦嚇，雖然嗰個阿小白一開始都係冇乜啊死啊小白小白全名叫咩？成日嗰啲叻精啊，總之四天王之一嗰個阿小白啦，小白原本都係冇乜人留意噶，唔係太多人留意啦，即係但係佢原本係有啲賣咁個賣萌賣可愛嗰種角色嚟嘅，純粹係而家都係咁，但係佢係某次係半自爆式咁。唔知本皮定咩啊？ 粉紅撕開就係黑， 係啊，就係俾人發現切開是黑的，跟住就紅咗。即係呢個圈子係咁樣嘅，係你唔夠奇怪咧，其實係唔會彈咗出嚟嘅。你淨係純粹普通可愛萌娘追機嗰啲啊。 唔係點解我要話人渣製造機啫？就係你要紅嘅話。 你要奇奇怪怪， 你夠騎呢，夠差線，夠黑，夠契弟啊嘛！所以叫核突人，冚到人睇喎，有人睇咯。 同 YouTuber 有少少唔同 ，YouTuber 就係落差，講係落差，講嘅係特別，就唔同呢個 YouTuber 咧，就即點講啊？佢真係要專做埋啲踩界嘢先得嘅，踩界嗰啲道德上嘅踩界嘢，兩者有少少唔同。即係啱啱講嗰啲都係咁咩啊？ 算啦，你道德踩界都係咪一兩件啫嘛，唔好咁啦。 即係。但係最紅係佢哋啦，所以好多人都模仿嘅。其實 咁樣講，突然間諗起一個 corner， 啲咩一個小環節叫 Lucky Channel。我根本就係咁樣講嘢，講咩嘢？ 小白就係嗰只，小白就係嗰只，係啦，冇錯。 係， 但係啱啱講穿崩係講緊，因為咁嘅，即係佢個穿崩比較似乜嘢咧？你行入迪士尼，見到公仔入邊有人，嗰種穿崩。OK， 唔係公仔入邊生腳毛咩？ 差即係類似啦，總之就係、是但係我講嗰種唔係呢種隱退就通常唔係因為呢啲嘢，通常佢隱退係因為俾現實嘅屋企人發現咗，即係其中幾個經典嘅例子咧係直播的時候啱啱下街 A V 女優俾人發現咗 A V 女優唔會喺你唔會喺段你個 A V 入邊見到個阿爸係咪斷正噶嘛？但係呢個 V T B 就會嘅， 係需要咯，因為 都係最正嘅。我見過，我唔肯定係 V T B， 即係覺得係 V T B 定 U T B， 都係日本發現嘅係咩咧？個屋企人唔記得阿爸定阿媽啦，醉咗酒就入嚟亂入。 嗯， 唔係幾好喎。 即系你讲嗰个应该系 YouTube， 不过就我记得就即系引有几个引退嘅原因，就系、是其中好似两个啊，唔系复数嚟噶，系都真系一直系直播的时候有人入咗嚟，跟住咁你就发现俾屋企人发现咗，因为你走唔甩噶啦嘛，你做紧乜嘢啊？即系喺大家面前问你做紧乜嘢，类似咁嘅嘢啦吓，咁咪你咁啊，即系呢个咁啊捉奸在床又唔会咁叫嘅，咁啊结果就俾屋企人发现咗，跟住就咁样。其实我睇完之后， 咩人生终结了？ 冇，你哋做 VTuber 咋，唔系做 AV 啊？ 系 AV 啲把咯，系。 即系咧，因为咧，其中一个我所认知啦吓，虽然我唔系好熟呢个圈子 ，AV 其中一个引退原因就系俾屋企人发现咗。 最常見啦，呢個係 好常見啦，唔一定係罪啦嚇。總之好 常 見 啦，屋企人都俾人穿木 即係喂，你做 A V 俾屋企人發現咗要隱退就話啫， 應該你做咩？雖然倉耀就唔應該唔係，即係佢冇講到明點解。唔係各位，既然係引子，就講多少少佢嘅嘢啦。佢其實其中一個點講啊？佢嘅特色其實都算係比較黃道嗰種特色嚟嘅。佢唱歌，因為咧喺 VTuber 入邊咧。樣好，即係樣好係唔止係個 model 靚啊，係指佢動作啊、可愛啊嗰類啊。即係樣好可愛的唔唱得歌，好唱得歌嘅表現唔好。即係唱得歌嘅人佢最可愛，可愛嘅人入邊佢最唱得歌。即係你好簡單，你叫阿胡良提供唱下歌，雖然可能會有人 buy， 但係我諗正常係唔會嘅，即係。 如果是伴舞級數可能會咩咧？又 即係我聽過下佢唱啲歌係幾好聽嘅，係咪真係點講天仙絕賴有人形容咁嘅地步？我覺得又好似未到，不過以 YouTube 唔係以 VTuber 嘅平均值係算係頂級嘅。 開始越嚟越多噶啦，即係 VTuber 出碟啊！話俾你聽嚇，仲要唔係同人出碟，係商業 debut 嚇。其唔係一嗱，你 今季已經有套翻係有 VTuber 做唱 ending 啦。晒嘴啊，大佬！ 咁其實咧，又點講咧？大家結雖然啦 ，YouTube 係一個點講啊？阿邊阿媽阿狗都可以開個 channel， 自己上傳嘢嘅嘢嘅嘢。我自己都有個 channel， 大家訂閱數得33啫，即係唔緊要啦。呢個唔係即係 有兩位數啊！ 嗯，你係咪太睇小我？我掟我掟一過百段片上去，即係。是不是在呢幾個月之內，仲要係雖然主要都是 gameplay 啦，唔緊要，唔關我總之就係講嗰翻嗰邊。咁你佢會唱，佢唱嘅，咁佢咁我聽落佢其實都唱得 OK。咁原因就佢引退聲明及相關的地方冇講明，但係大家估嘅就係因為盈利化嘅問題。佢係好似早幾個月，好似今年初應該一月，或者今年2019年一月，或者係2018年十二月左右啦。總之差唔多半年前就話佢呢個收益化，佢日本叫啦，即係廣告翻成啦。我哋中文或者會比較多叫俾人取消咗，俾 YouTube 取消咗佢嘅廣告翻成。即係佢係因為你個訂閱數去到一定地步。你點解訂閱數咁緊要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其實佢係一個門檻嚟嘅。如果你要忽，因為大家知道 YouTube 上面會開廣告噶嘛，個廣告如果要個廣告係佢會分翻俾部分俾個上傳者嘅。咁你要如果你要想要分呢嚿嘢咧，你首先要你要訂閱數去到一定門檻，咁佢就會原來就會開佢就會開咗個俾你開咗收開一個嘢俾你，然後你就可以分利潤。然後咧好似仲有加入會員，即係加入嗰個 channel 嘅會員，然後你每個月可以要俾一定好似幾廿蚊台幣之類，你個十蚊八蚊港紙啦一個月，咁樣去俾去俾，即係呢個你要用 YouTube 嚟直接獲得盈利嘅方法，就一定要開啟收益化。咁問題就係佢喺半年，佢本來開咗噶啦，但係喺一個門檻其實唔係真係非常高喎，印象中啊，但係就我未到啦，即係幾十肯定唔係，但係可能幾百就已經得，我唔係好肯定個數字幾多，即係因為其實個數字冇一個固定數字嘅，有人好快開，有人開得好遲嘅。 純粹心情睇 YouTube 嘅。 其實是他基於一定的演算法計出來的， 總之是你永遠不會知道那些啦， 你永遠不知道的演算法，因為你知道的時候他就會改，他是特意不讓你知道的。總之就是 他開過的了，但是就半年前被人取消了，然後他都繼續死撐，那些人形容是死撐啦，他就繼續照做，但是即係而家終於嗌引退，咁啲人就覺得佢係守咗半年，佢都冇開唔翻個收益，咁啊即係食谷種噶啦喎。因為以佢嘅出片密度同出片質量咧，好明顯就唔係純粹業餘放工玩下嗰只，就可能 真係抌錢落去嗰種 嚇，抌本抌剩抌時間，最緊要係時間啊！即係做我話你聽，整一段片剪接一段片，一個三分鐘嘅片，我諗唔係三分鐘，可能比較十分鐘啦，一個十分鐘嘅片。如果你做得不熟手呢，三四个钟走你不甩，即如果你不是很熟手，即已经是啪啪啪啪啪那些，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初学识了之后呢，你做三四个钟其实不出奇的。即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只是说后制了，你拍片你拍十分钟可能要拍一两个钟头的，其实 其實是中間會剪到很多東西，不像我們呢，我們吹兩個小時水就兩個小時，我們前前後後不是多了很多，就我們錄兩個小時節目，我們大概用三個小時左右，但是、如果是 YouTuber 那些通常就要 再長一點、VTuber 和 YouTuber 這方面是沒什麼分別的，甚至可能還要加後制，因為他可能後面要執那些、樣子、穿崩、又或者某些地方要執過，甚至重錄，雖然有些就沒有那麼時間，就咁佢個情況就係咁，抌大量嘅投入之下咧，咁頂唔順啦，咁佢最後咪取消咯。 咁、就依個市場冇辦法，依個市場你，你即係講真就係，我成日即係我有講法就係、是，正經揾份工啦。 係啊，咁 因為講就叫 YouTuber 係即係我成日即係不論 YouTuber VTuber 係即係做係啲咩啦？而家見過嗰幾個係好乸揾錢，但係。當你發現到我呢個係 我唔開名，你最後都開咗名，係 咯，係都知㗎啦，嗰兩個。 咁 OK， 係人都知嗰兩個 ，OK OK OK。 因為嗰只佢係可能個紅到上入一般電視節目嘅紅到一個就係、是、誒。 咁、你後面知有幾多人失敗咗？ 而家竟然上埋光榮做嘉賓添，而呢個係藝人先有嘅榮譽嚟㗎嘛。即係當你紅到係當我成呢個講咗好多年啦。當一個行業冇入門門檻，而排精英人可以賺咁多錢嘅話咧，你知道好多人賤屍底嘅。 咁佢亦都係因為靠呢啲咁多人戰師底嘅狀況，你先可以咁話有你中間脫穎而出嘅人，點解所謂嘅量變到變質變啦嚇？咁、就佢哋會彈咗一扎人出嚟。咁話 VTuber 個即係啱啱講個好處，就會有一個嘅好處，所以會更加多啲原本都放棄咗做 YouTuber 嘅人可以考慮，因為點講 YouTuber 你畢竟個所謂的顏值。是即係我唔係好中意呢個大陸詞語，不過就 有啦，個靚仔靚 靚，你即係你 至少每樣衰 嚇，即係你對約外貌有一定要求，即係今日情況下，其實已經拆咗大半人去就， 即係至少呢個樣唔好乞人憎嗰只啦。係 啦， 但問題就係、是、有好多人係真係對自己樣冇自信，因為佢個樣其實唔差。咁呢樣嘢你是抵咗啦。 咁仲會有啲一人唔班的頭，就未必有人幫你，冇必有人有同你即係點講啊？執靚你個樣啊，因為你睇唔到你喺鏡入邊睇自己。個樣咧日日對住啦，你好難好難點講，好好地咁執自己。如果你冇呢方面嘅知識嘅話，咁但係一人班你就冇人幫你手噶嘛。咁我會所以你 VTuber 就會做咗個希望出嚟。同其實同當年點解有多次嘅，其實真係成攞嚟同 Vocaloid 比啦。因為當年嘅 Vocaloid 其中一個賣點啊，可以咁叫咯。特點就係、是、你唔識唱歌唔緊要，即係對。一眾嘅音樂人嚇，你唔識唱歌唔緊要，你揾唔到個好你揾到個有實力而又拍得到你，因為對作曲人嚟講最痛嘅地方就係、是，我覺得我做得好掂噶，但係同我 partner 唱，或者係我揾到嘅人幫我唱嗰、那個，甚至我自己唱都唱唔到我想要嘅聲出嚟。但係 vocaloid 你就唔使賴啦 ，OK， 你調到符合啱你心水為止。唔啱心水，你咪調到啱位置咯，即係變成係你嘅一部分，咁就係你唔需要你本身唱得好，即係同 U 巴其實有啲似嘅呢方面，所以佢兩個而且個形象，我哋俾人感覺好似啦嚇一個，因為一個都畢竟主要以個 3D model 見人啦，咁就會所以就呢個熱潮我諗可能仲會燒多陣。但係老實講，雖然好多人將 YouTuber 同喂 VTuber 同埋 Vocaloid 類比，但我覺得佢唔會好似 Vocaloid 咁可以 燒咁耐， 可以第一時間唔會咁耐，同埋其實 Vocaloid 現在咧係變咗一個點講啊？回歸我叫嘅講法就係回歸翻小眾，一個小眾嘅音樂嘅圈子喺度，而佢就唔再涉及啲大，唔再太涉及大眾。 但係 VTuber 唔 會 VTuber 可能最終就會消失， 好真係講就係你冇乜內容，因為你相對嚟講，不過佢仲叫係音樂，但係 YouTuber 係咩啫？ 因為音樂本來就允許你係小眾，呢、這個好特別。音樂可以係喂我有幾百人支持我，其實就第一就其實已經夠我揾食。如果你唔係全職，因為通常你音樂人咧都可以有少都會有啲外快啊，即係幫人寫下音樂啊嗰啲嘢噶嘛，幫人寫下曲啊，或者甚至做下啲音樂相關嘅。 可能完全關事嘅， 甚至自己打工都得啦嚇，不過自己打工另計啦。但係你 YouTuber、你 VTuber 或者 YouTuber 都好， 咁你除咗拍片，你仲可以做乜嘢？冇噶啦，你冇任何專，你冇任何類似嘅專長可以扶持你繼續做落去噶啦。所以只有紅咗的嗰扎可能可以繼續落去。咁講緊紅咗，講緊你冇十萬，你都唔使試。老實講，因為之前有人公布過，喺 YouTube 入邊每一個點擊每個觀看數啊，大概有0.0001啊。好似0.01定0.001啦，我唔係去到。總之個細就係細到咧，就係你百萬 view 啦，加埋你都係得幾廿蚊收嘅啫。即係其實冇唔係好似幾百蚊，百萬 view 有幾百蚊。即係佢個收益係非常非常之低嘅。就算係最紅嗰扎，都係話你聽，淨係靠嗰個收入咧，你係係係係慘過你去做份寫字樓工嘅。 即係所以嗰句，除非你啊係紅到好頭先我講嗰兩位老兄咁樣，唔係話。你我覺得你去機器家打份工去唔做嘅，或者 咁仲有個情況就係、是、你紅到你有翻少少名氣，唔使好紅嘅，就會有啲人去揾你做接廣告啊、代言啦、啊。 嗰啲揾翻 你去到呢啲，咁就有機會話賺，咁咪真係賺到錢啦。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你係嗰啲，總之你十萬都唔到嘅話，係冇人會 show 冇講係有觀眾會 show 你，可能會觀眾會 show 你，但係唔會有廣告主 show 你。啊、即係講緊，因為好簡單啦，我哋講《四個天王》最拉尾嗰個成日都講啦，貓公咧，佢係説一聲就數咗十萬嘅啦，十萬呢個門檻咧，你過唔到呢個數咧，你基本上你可以收皮嘅啦，好認真講，如果你想靠佢揾食的話，啊興趣冇所謂，興趣就一 興趣你冇人睇冇所謂，反正我爽就得啦。 即係成日都唔係自渣同我哋一樣啫嘛。即係有幾多人睇，我哋都唔係好，即係我哋當然都想多啲人睇啦。但係冇人聽，我哋都覺得有，因為我哋唔靠佢揾食。我哋唔靠佢揾食，我哋因為自在吹下水，有人聽下啫嘛。即係咁，即係其實嗰個情況係幾似嘅。 所以咧，總結我今集結論就係、是，淨係經揾份工啦。即係我句知嘢真嘅，你講一樣嘢做 YouTuber 做 VTuber， 你吉野家係從屋打份工咧，實實在在有揾食，你好過做喺嗰個。你唔好俾嗰兩個， 嗯、我當興趣説，當興趣算 咯。 興趣 冇所謂，我唔該你興趣。 啱啱提咗份工啊，算。啱啱提咗個例子，我都係非常之理想嘅係例子。所以阿蒼南甲個例子就係、是、佢本身有份薪水唔錯的工，唔、 啊、 單止可以養活自己， 人生贏家啦。 又唔可以算嘅，因為台灣啲醫生唔算真係非常之高人工嘅，但係都算高啦。 都係啊， 放工之後佢剩翻，佢可以將所佢有部能力將佢哋當係外包，即係。同你玩相，我諗應該平過你玩相機咯。佢喺上面嘅支出， 哇！ 即係咁就係你當成一個可以投入支出嘅遊戲，咁你咪可以鳩噏咯。即係你咪可以隨興趣鳩噏咯。你鳩噏完 放金啫嘛， 有乜？ 佢有金可貨，咁點同咧？ 即係咁啊！我哋啱啊，東拉西車就都鳩噏咗一話啦。 係啦，咁下咁下個禮拜先講瑞芳大廈被空襲嗰單新聞啦，因為幾大單新聞其實都。OK， 咁下個禮拜再見。係，基本唔緊要，照自己我結答。 係啊，冇嘢啦。 啊，小姐啊。 頭先我走出去阿 B， 好。 我諗住你咩添，唔介紹添。 係出咗去，佢出咗去啫，唔代表佢。OK， 好，咁今日就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